动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先来看北京市气象台目前呢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28号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会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七级左右，局地呢还会伴有扬沙，提醒大家外出注意防范。来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多云，有轻微至轻度霾转晴，西北风二三级，气温零上三到七摄氏度，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转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度，山区最低气温-6至-4摄氏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西二环北段双方向，西三环北向南方向，花园桥到公主坟路段行驶缓慢，东二环的北段双方向，东三环北向南方向，亮马桥到金广桥目前车流比较集中，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整形美容的那些事儿。今年换新颜，很多美容机构打出了这样的激光美容广告。激光美容是近几年兴起的一种新型非手术美容方法，声称能祛斑祛皱，还能美白脱毛。同叫激光，为什么作用却相差如此之大？您的皮肤问题可以通过激光来解决吗？激光会不会让皮肤更薄更敏感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激光美容的哪些事儿。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欢迎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你好，范主任。 白琳好，大家好， 欢迎您的再次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激光美容的那些事儿。我听说这个激光它的作用在美容方面好像是非常多，对吗？ 是的。激光呢，它的激光用于美容啊，是挺早的事儿了，但是在比较兴起这件事儿也是近十几年吧，顶多应该是不到20年，因为在20年前我们很多时候包括我本人，我们的观念都不太接受激光用于美容。我们那时候外科医生认为只有刀子才能解决问题，对，所以特别瞧不上激光美容。那么也就是近一段时间来，近十几二十年，慢慢的随着这个激光用于美容的项目越来越多，效果越来越好，也随着激光技术的发展，包括我们医生对激光用于美容的接受度的提高，老百姓接受度的提高，所以呢越来越多的激光用于了美容，而且确实产生了越来越好的效果。 好，既然越来越多的激光被用于美容了，通常用于哪些方面？ 简单的说吧，应该有至少有四个方面啊，激光是它的效果甚至有时候是超过了手术的啊。 嗯、 一个呢，比方说皮肤的一些斑，哎，有一些斑啊，我们上次曾经讲过这个斑，不是所有的斑都能治疗，有些斑是真的没什么好办法的啊。那么，但是呢，你想这个斑呢，我们用刀子没有办法把它切掉。昨天我还听到我们单位一个大美女跟我讲，范主任，你看我这斑，你能不能帮我想办法切掉？我说真没办法切。所以激光用于斑，有的时候因为你没办法切啊， 嗯， 所以激光成了几乎是唯一的一个办法。所以这是一方面， 激光的祛斑或者是淡斑这样的效果。 对对对、嗯、你理解的比较深刻，有的时候是去不掉的，只能是淡。 嗯，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血管性疾病。血管性疾病呢，比方说血管瘤，那么当然在老百姓看来血管瘤可能也是斑，但是在我们医生眼里就能区分出来哪些是血管瘤，有些显而易见，有些不是那么容易判断、 哦、 那么血管瘤，有些血管瘤用激光的话呢，效果非常好，甚至可以几乎就看不太出来了， 彻底消灭 了。对对对，可以几乎到看不太出来这样一种效果啊。那么之前我们外科医生是不敢相信的，觉得那个是非切不可，非植皮不可。后来人家用了这个皮肤科医生也好，我们整形外科医生也好，慢慢使用了激光，还真的可以知道完全看不见，所以这是挺神奇的啊。 激光去血管瘤。 对， 嗯。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斑痕。我们曾经在这讲过有一种激光治疗斑痕，那么这个我们长安医院整形外科有这样的激光。那么斑痕呢，也是原来我们对斑痕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一个是切，一个呢是打针打这个激素，还有一个就是压迫。那么这三个加下来嘛，就是说一个大斑痕变小斑痕， 嗯， 明显的斑痕变不明显的斑痕。但是有了一种特殊的激光之后，我们可以几乎把斑痕治到完全没有。 这个里边的斑痕我们能够想到哈，像这个小的时候磕磕碰碰可能在脸下留下了一些这个斑痕， 对， 包括青春期时候的那些个痘印儿啊， 痤疮斑痕 啊，那个也算是吧， 也算， 我们经常说坑坑包包的， 对， 这也算。 对， 对， 那么这一类的斑痕有一些激光是可以针对性把它解除掉的。 可以的，就是有的时候，所以说就是不光咱们老百姓不知道、 嗯、 我正好在年底的时候我们科主任坐在一起开会，然后我说我们可以以后你们可以承诺啊咱们长安医院的外科手术可以是无斑痕愈合，除了心外科，就是这个胸骨正中那条斑痕我没办法，那是斑痕疙瘩。我说你们可以承诺咱们可以无斑痕愈合了。那么我们很多外科主任哦，有这么厉害，那现在的激光真的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啊，就是对于一些手术留下的、嗯、甚至很长很大的那种， 我们几乎可以承诺是无斑痕愈合，当然不是一次性啊、 哦、 因为这个用激光啊，它就不是像用刀子那么痛快，刀子就是上来咔嚓一切掉一缝合没有了这个激光你得有耐心， 多次 多次。那么医生在治疗的时候要反复的认真的观察，经常有人把一张照片发给我，然后问几次能治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呢。我第一要看看您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我要认真的去判断，仔细的看， 嗯， 还要去摸，有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判断出来。另外一个，我要看激光对您的反应，我打一次要试一试，下一次看这个参数行不行，要不要调整、 哦、 那么您对这个激光效果怎么样，有的人效果好，有的人效果不好。所以说这个，我比方说在节前吧，这次春节前刚刚好，差不多春节前两个礼拜左右，同时两个病人，我给他们做了这个激光。那么之后这两个人恢复过程就完全迥异的两个结果，一个人就是很快就恢复了，几乎没留下什么印儿，另一个人呢就好像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好。他们俩呢各有不同的这个抱怨啊，一个说我这么快就恢复好了，是不是没效果？另外一个说，我怎么现在还没恢复好？ 哦， 哎，所以说这个激光的在每个人身上打完了，它反应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如果想要同样是除斑，它可能需要用到的激光的参数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是不完全一样的，对。 而且即使是用了不一样的，在每个人身上、嗯、激光之后，它这个恢复期啊 也是 和效果也是不同的， 也是不一样的。对， 好，这是告诉大家的。 对、嗯、那么刚才说的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面部的年轻化。就是我们今天上午正好在侨联开会，大家也都提到抗衰老的问题啊、嗯、都希望哎呀年轻一点啊，谁不希望年轻呢， 永恒的追求 啊。对，所以说这个激光用来这个年轻化呢确实是不错。那么但是呢，在这一点上倒还真是它不如手术来的痛快，那么它可能会慢，它通常适合于就是害怕手术的人、 哦、 有的人说既想美 又不希望别人看出来，或者不希望特别明显，或者害怕手术怕疼，那你就采用激光。 哎，这一类就是用激光使自己的皮肤状况年轻化的，在目前临床上或者是市面上，我们最常听到的有什么呀？那个所谓什么光子嫩肤算吗？ 其实光子嫩肤严格说它不是激光。 哦。 哎，那么它是强光。我们讲的激光是它这个是叫是一个单束光，它不是强光呢，它这个波谱比较宽泛。 哦。 而这个激光呢，它是一个这个叫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光，所以说呢它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现在已经大家把这个光子嫩肤也就都说了都是激光， 反正用光 老百姓不知道啊，拿那个东西脸上点点点点的，所以呢就是都把它叫激光了，其实它不是激光，包括射频也不是激光。 哦， 哎对，所以说包括其实我们日常用到的很多东西其实不是激光。嗯， 哦 对， 好嘞，那今天我们大家好专门针对这个激光美容的那些事儿跟大家一起来科普和探讨一下。毕竟刚才我们说到了激光美容最近呢，由于它的这个设备越来越先进，然后呢效果越来越理想，所以呢更加广泛的应用在这个临床的我们的整形美容的这个行业里了。而且一看主要针对刚才我们说了至少是那四大方面 啊，至少是。 如果我们的各位听友和网友对于激光的美容有哪些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内容哈，可以随时来和范教授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651-5082-651-5833，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是在腾讯视频的腾讯直播界面正在进行网络直播，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您的问诊咨询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那么关于整形美容，医生面诊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要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今天是国际罕见病日，罕见病是指发病率极低的疾病，又称为孤儿病。各国和组织对发病率的定义有所不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患病人数占总人口数的0.65%至1/1000的疾病统称为罕见病。在多数人看来，这些疾病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是由于全球人口数量庞大，因此呢，罕见病患者数量其实也是十分庞大的，而且疾病种类也很多。报道显示，目前经过确认的罕见病将近7000种，约有80%的罕见病是由于遗传缺陷所致。目前我国各类罕见病患者总数已经超过1000万人。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早餐吧。都知道一日三餐早餐非常重要，规律营养的吃早餐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可是呢，由于工作和生活节奏加快，吃不上早餐，早餐不规律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即使是休息日，也有的人倾向于睡懒觉而忽略了早餐。近年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于2005名受访者进行了一项调查，61.4%的受访者几乎每天都吃早餐，31.4%的受访者有的时候吃。不吃早餐，三餐不规律，首先会导致热量分配不均。人在饥饿环境下，午餐和晚餐会吃得更多，热量更容易超标。营养专家介绍啊，门诊中发现有些人想靠吃药预防和治疗疾病，却忽略了早餐，这是本末倒置的行为。喜欢晚上吃宵夜的人体重容易增长，不利于一些代谢性疾病的纠正和治疗。另外，不吃早餐也容易引起疲劳，注意力不集中，早餐品种搭配不合理，比如说只有蛋白质没有碳水化合物，这样也会影响您的用脑。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初春时节万物更新，春季的养生保健也会为一年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专家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各位老年人，初春养生保健要牢记6个字，春捂、养胃以及护肝。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中的太阳，寻找那一世中的月亮。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激光美容的那些事儿。刚才范教授已经说了哈，尤其是对于很多想美但是呢又不敢这个动刀做手术的朋友，现在您的很多诉求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个激光美容来解决的。 嗯， 但是我们的网友就问了，诶，他这个提问和我之前有一些想法也是一样的，就听说这个激光治疗之后好像都会留下一些类似于这个创伤的创面或者是结痂这样的情况，这是一定的吧？ 不一定。 不一定啊？ 不一定。应该说是这样的，刚才我们讲的激光是单向光，单色光，那么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在特别窄的一个这个 波段范围 波段当中，哎，然后呢它呢就是能量特别强，能量特别强呢，激光就可以用作刀。其实激光真的可以用作刀， 对啊，像那个片里演的，那不都是激光剑吗？ 那片里演的激光可以把钢都可以割开， 对，可以切断， 对，有激光武器。 嗯， 那么所以说呢，激光它是一个能量很强的一种这个光，和咱们普通的光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呢，但是在我们这个医学当中啊，激光也是分很多很多种。 嗯， 我跟白灵曾经讲过，激光你可以把它当成是水，这水是比方说有特别酸的水，有特别甜的水，那么有对人体有害的水，有对人体有利的水。那么激光也是这样，激光有能量特别强的光，也有能量不是那么强的光。所以说包括刚才讲的这个光子嫩肤，那么光子呢，我们也可以说在老百姓的概念当中，它也可以算个激光吧，啊，就是打引号的激光了。 嗯， 那么这个光子打完了之后呢，一般来讲它就不会结痂。 哦， 一般不会结痂，但是如果说您这刚好在眼角这儿，比方说有一个老年斑， 嗯， 哎，那么这个斑我可能就会多打两下子，或者我把能量提高一点，稍微提高一点或者多打两下之后，它可能这个地方会结痂。 我们说表面它就破溃了， 啊，有的时候当时不破溃， 哦， 之后回去会破溃，不是我给你打破溃，它过两天它反了， 哦， 就开始破溃了。那么我们会告诉您说，哎，这地方可能会结痂，稍微注意点。 像那种会结痂会破的，通常是用于哪一类？像您刚才说了除斑。这一类它会破， 除斑是一类，就是有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个，简单的说是这样的。我们激光呢，如果说我们再稍微细分一下哈，一类可以叫外科激光， 嗯， 一类可以叫这个皮肤科常用的激光。那么当然说没有这么分了，我只说从能量上来分。哦，那么外科激光呢，可能就是可以说医生打得比较狠，打得比较深。那么皮肤科这个激光呢，它可能就打得没有那么深，没有那么狠，相对而言啊， 嗯， 所以这同样有的时候同样一台设备，它可能这两台设备同时，比方说卖给外科的，外科使用的这台激光，它能量就特别高。那么皮肤科使用这台激光是另外同一个品牌下面有两个不同的系列， 不同的产品， 哎，不同的系列。那么一个系列就专门给皮肤科医生用的，一个系列专门给整形科医生用的， 哦， 它俩的能量会相差特别大。那么外科医生用完的这个激光，比方说像我用的时候，我心里有底，我可能会打得比较深，打得比较深之后就会破溃。 哦哈。 那么但是效果就比较好，就换句话说，就像中药一样，砒霜它也是一种可以入药的，对吧？那么但是它如果敢用的话呢，效果特别好。那不敢用进去把人给毒死了，就是把用的不好把人给毒死了。但是你要不敢用，有些病它也不好治。 嗯。 所以说激光也是，你可以把它当成像砒霜一样子，哎，所以说如果说用的能量比较大，它是有可能会结痂的。 就是说还要用对才行。 所以说激光呢还有一个问题，老百姓常说，哎，我在哪哪哪也打了激光了。 嗯。 那么首先这个激光，此激光和彼激光是不是一台激光， 是不是一样的， 这是第一点。 哦， 第二，谁给您打的？ 我想问一下哈， 嗯， 这个不同的这个激光设备，刚才我们说了，同一个品牌之下有用来， 嗯，不同的系列，不同 像刀切一样的。 对对对。 这个呢是用于我们可能除斑的。 对。 它的那个所谓调的这个强度只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吗？还是说我就把那个可以当刀用的那个调小了就可以用来打斑了，可能吗？ 不一样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它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啊。其实可能有时候会偶尔出现你这个情况，刚好在交界点呢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啊。 嗯， 但是呢通常情况下这是两种激光。 这是两种激光，哎， 其实设备就是完全是不是一个设备， 完全不是一个设备。那简单的说，它俩的能量会差得非常大。 嗯， 那么所以说呢，结痂与不结痂，那么这个第一跟激光有关系，第二跟这个大夫使用的参数有关系， 有关系。 第三跟这个病需要有关系， 就是看你治的是什么。 哎，对， 有一些就是需要结痂的， 对， 需要打的深的。 我刚才讲嘛，就拿光子嫩肤讲，光子嫩肤可能全脸都不会结痂，但是刚好你在这个眼角这个地方刚好有这么一个斑，我可能会这个地方打得重了，打重了之后它就会结痂。 哦，所以呢，所以不能以是否结痂来作为啊是用的哪种激光，而是要考虑很多东西的 啊。对对对对， 主要说看你的这个项目是否有这样的需要。我记得以前你曾经跟我说过，像那种除皱啊， 嗯 啊，好像也呢会用到一些， 会结痂，会结痂。那么除皱，比方说我们用这个超脉冲二氧化碳点阵王这样的设备来打呢，它的这个能量就非常高。当然我指的是外科激光，超脉冲二氧化碳点阵王刚好就是我举的例子，皮肤科也有皮肤科专供皮肤科医生使用的同样一个、 嗯 同样一个激光哈，有两个产品线、 嗯、 那么供我们使用的呢，它就是比较重，打出来这个能量比较高，那么打完了几乎个个都结痂，个个都结痂。那么这跟病就有关系了，就这种这是个个都结痂的、 嗯、 那么结痂之后也没什么关系啊，这段时间呢，一个是注意别去抠它，另外我们要每天隔三个小时要抹一种药，哎，抹，每天那个药里有香油味儿，你就每天家里飘着一股香油味儿，那么差不多两个礼拜之后这个痂自然掉了，掉了以后要注意防晒，那么恢复期就比较长，恢复期可能有的时候要到两个多月甚至将近三个月。它实际上是什么呢，它的原理是为什么它能够这个 除皱， 既能除皱还能治疗斑痕，同样一台激光、哦、为什么既能干这个又能干那个，那么就是因为它实际上，你原先我们说这个斑痕生成以后就没办法了，只能把它切掉，现在实际上是造成了一种创伤，让你自己机体产生了修复能力。 嗯， 哎，那么这是对斑痕，那么对于这个年龄大了以后，实际上是刺激你产生胶原蛋白，也是让你修复，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就比较长了，这种修复的过程就比较长了。它像一个，就像一个药放到嘴里以后，进去体内以后，它要 发挥作用， 哎，发挥作用，它这种作用它就是一个可能比较长的一个作用，尤其是比方说我们讲一些中药啊，可能说你吃了一段时间之内体内都会有残留， 嗯， 所以说激光也是这样，它跟你的机体一种互动，让你去自己修复自己。 明白了。 对， 就是说这个激光治疗有一些呢是打掉我们肉眼所看到的一些这个斑斑点点的，还有一些呢它其实是激发我们身体自身的这种机能的恢复，或者说是机能的一个新生，达到祛斑呢、啊、或者我们说除皱这样的一些作用的。 对，所以呢激光呢，我插一句啊，激光呢、嗯、就是他这个，我就昨天刚好我们那一个，我说那个美女跟我讲，她说她在别的地方别人就是她说忽悠她打了激光，那么原来这个眼袋这个位置没有斑，打了以后就出斑了，所以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她错在哪儿了？ 它可能就是能量掌握的，或者是这个激光没选对，或者能量没选对，或者是频次没选对，都可能造成她说把她给诱发她这个斑了，这完全有可能。所以千万不要说我在哪儿做了激光了，或者做了什么激光了。当然第一就是激光是什么，什么激光，第二是谁来做的，把握参数怎么把握的。 哦、 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病人到了医院之后，每次大夫一变，同样一台设备他做出来效果都不一样，因为参数选择会不一样。 这个参数多一点少一点， 差别很大， 差别很大，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所以有的时候呢，设备可能是没问题的，很好，但是使用这个设备的他的这个人的技术、嗯、这个技术含量其实是最终决定了这个患者你到底是变美了还是变丑了。 嗯、对，所以说老百姓有时候就不明白这一点，实际上参数非常重要，跟医生的经验跟他的技术有很大的关系。 好嘞、嗯、那大家看来就是如果想要使用激光来进行美容的话，那您是否是这个适应症，还有就是选靠谱的医院和医生很重要啊、 嗯、 什么季节适合做这个激光美容的项目？ 其实呢也没有什么特别说哪个季节，但是呢我们不太建议夏天呢，为什么呢，就是晒。但是实际上你说现在这个季节，你说这个冬天有多少人去了三亚，据说回来都回了好几天，大部队才从三亚撤回来、所以这个灯你说季节好像也没有那么，你就是冬天他给跑到晒的地方去， 对， 所以说主要是防晒，而不是季节。 一年四季， 这个激光项目其实都可以做、 嗯、 只是说做完了激光之后、嗯、我们说了防晒是特别特别这个有必要的 SPF50 哈。 如果说防晒做不好的话会不会留下这个 会的 很多麻烦 会的而且会很长时间它就消不了就是在这段恢复期特别特别的重要就是刚做完之后这段恢复期一定要注意防晒差不多3到6个月都得防晒要不注意真不行所以说它就是长痛跟短痛的事虽然比方说动手术也能治用激光也能治 嗯， 您怕疼您就用了激光了那您之后就差不多3到6个月注意防晒吧、 哦、 那么动手术可能您是当时疼了一下子可能做完了也就过段时间拆完线没有太多事了所以它各有利弊 长痛和短痛自个儿选 对，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 的这个治疗手段呢 好所以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一些必须要注意的谨记的事项、 嗯、 激光治疗之后呢这个防晒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对， 首先我们说最少要2周的这个防水哈 嗯， 不停的擦它那个药膏还有呢就是要 那是那一种激光不是所有的激光都需要比方光子嫩敷完了以后只要防晒就行了 哦、 啊、那是那一种激光 防晒的话是通常2到6个月 防晒的话呢也是看不同的通常的话呢我们建议吧反正1个多月到2、3个月之间都应该注意防晒 而且其实作为女性来说的话现在我们看到各种防晒的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呀、 嗯、 人说想要抗衰老想要避免你长更多的斑斑点点的话这个防晒就应该是每一天必做的工作 啊，对对对对对一个防晒还有一个那个咱多说一句那辅带啊就是其实挺主张大家系个辅带女同志啊系个辅带肚子不容易大腹翩翩啊、 哦、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也是这个乳房的保护的话也是这个胸罩也是要长期的、 oh. 哎，对这几个地方都是要注意防晒啊这几个都是终生要注意的事情 所以你看这是防护或者说是自己的一些必备的功课是日常都需要做好的哈 没错 哎，平时就皮肤比较敏感的人我们说那种敏感的人可能连一个这个洗脸选产品都需要特别的谨慎 嗯。 那么像他这类人如果想要做激光治疗的话可不可以呢会不会让皮肤变得更薄更敏感 会的所以说呢这类人呢我们要去观察如果说皮肤特别敏感的人我一般是不太推荐他用激光的但是呢这个要通过我们的观察也要通过患者的一些主诉他对什么东西有反应啊、 哦 对这个确实是如此一定要小心这种病人还有的就是有的人是光敏感就是光一晒我妈妈就是光一晒就起那个大风疹 小点点还有对、 啊、 对对 对所以这些人都是我们要小心的 那这类人可能是不太适合做激光的是吗 还是这么话说就是看什么激光、 哦、 比方说我们拿只是刀切一下拿激光当刀它上面有个小揪就给它切掉这可以的 没问题 但是你要全脸做年轻化这些项目可能就不适合了 好嘞、嗯、那您看看如果您平时就属于肌肤特别敏感的人哈、 嗯、 打算做激光项目这个括号里边种类会很多、 嗯、 一定要当面咨询我们的专业医生、 嗯、 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来判断这个项目是否适合您因为毕竟有一些人您的皮肤状况是不适合做激光美容的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激光美容的那些事儿欢迎您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010-6515-8225-0833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通过发送图片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收看节目您的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正在进行网络直播收看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嘉宾互动和交流下面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一会儿见喽 把闹钟关掉别叫我太早我唯一的爱好就是睡觉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忠北京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俊峰教授和您说说激光美容的那些事儿。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中国协和医院医科大学博士，中华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全国委员，美容技术学组组长，北京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常委，中整协脂肪医学分会副会长，中整协面部年轻化分会副会长，中整协抗衰老分会副会长，美国整形外科医师协会会员，从事整形外科20多年，经验丰富，擅长注射美容、激光美容、乳房整形美容、眼部、鼻部整形美容以及除皱等。您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热线电话010-6515-0822 6515-0833，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日常呢也会收到权威有用的健康知识，比微信圈里那些所谓的养生谣言靠谱的多。 在驾车一一不明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 好，上半段呢我们说了目前的激光美容哈，对于那些怕做动刀手术的朋友来说呢，近几年它的这个使用性的的确确是得到了非常多的认可，而且呢也有非常好的这种效果哈，所以呢越来越受到关注。但是在节目的上半段，刚刚我们也特别的提醒了，不是所有叫激光它指的都是一种激光，种类真的是特别的多，而且呢用于不同的我们说项目上，所以大家伙根据您的个体情况的不一样，包括是不是这种特别敏感的肤质哈，都决定了您是否可以采用激光来进行这项我们说美容的项目。 对，所以说呢要把这个选，就是这个一定要呢去找医生，让医生给您推荐，不要来了以后说我要做激光，到底您适不适合做激光，做什么激光，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就是 面诊之后才能决定。 哎，对，第二个呢也别听人忽悠说您做激光吧，就是您就上去就做了，您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也得要了解了解。他也说起来好像是谈笑间的一件小事儿，其实也没有那么小，还是要重视起来。就像我刚才讲过我们那个美女， 对啊， 大家都说她特漂亮，结果现在就是在这个眼袋这个位置出现了斑，她就是因为去了一个这个生活美容场所，别人说让她做她就做了。其实生活美容场所还不能做激光。 哦，激光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知道它都是分等级嘛，就是不同的 激光必须在医疗美容机构或者说医院诊所门诊部可以做，生活美容场所是不能做激光的。 好嘞，所以您看看哈，明明是大美女，但是由于在这个不当的地方做了这个激光，起码是操作技术可能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就导致了目前出现了其他的烦恼哈。 是的， 得避免这样的情况啊。我们来看看杨先生听众，他打来电话说他孩子20多岁，小的时候呢就是磕碰过，因为瘢痕体质现在还留有疤，他想问问他这种瘢痕体质是不是能够用激光来治疗呢？ 他这个问题啊问得好，我们曾经说过啊，我当医生啊是当了20多年了啊，现在照着30年去了。那么我真正见到瘢痕体质的病人大概就见过不到5个，他是确实是瘢痕体质，但是其他大部分人都不是瘢痕体质。实际上呢有的时候是可能是跟我们医源性的做完了以后形成了疤痕，形成了疤痕也好，瘢痕也好，另外一个就是当时处理不当造成的。比方说这个小孩也许当时伤口磕了，磕了以后呢有感染，或者创面，比方说我们说上次讲涂了碘酒了，涂了酒精了， 错误的处置， 哎，对，错误的处置方法，哎，所以说可能是由于这些原因才形成了瘢痕，而不是说他真是什么瘢痕体质。瘢痕体质的病人是很，真的是很罕见的。 所以其实首先应该让医生帮他判断一下是不是瘢痕体质， 他可以来我们这儿看一看。 对，哎，如果说他其实不是瘢痕体质哈，就是以前磕磕碰碰留的那种疤。 对， 哎，我们刚才说了，其实激光是可以帮他来解掉的。 激光是一个选项，激光是一个选项。那么也可以用手术，对吧？我们也可以打针，看它是什么位置啊。激光是一个选项，所以我建议这个人现在已经20多岁了嘛，完全可以到医院来看一看， 起码来面诊咨询一下， 对， 是可以的。 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激光我们都是有，大部分的瘢痕我们都是有办法的。应该说90%以上的瘢痕我们都有办法。 刚才我们还说了呢，已经跟就是其他科室的外科的医生已经交流了哈。 那是开玩笑的，就是你们可以几乎承诺无瘢痕了，但是这个就是几乎啊。但是我觉得 大概80%-90%的病人，我们都有把握可以让他把这个瘢痕最终治疗到几乎看不见。 好的，再来看看听众邓女士打来电话咨询，就是激光能不能去掉纹身？ 我们记得我们曾经讲过这个问题啊，这是要看它这个纹身的形状和颜色， 对， 还有位置，对，大小、形状、位置、颜色。为什么呢？有的颜色激光是去不掉的。那么如果说是一个瘦长型的、缩型的这种纹身，一切就掉了。那么还要看它的面积，那么还要看它的部位。所以说这个不能这么一概而论的说激光能去掉纹身或者不能去掉纹身，这个回答不了。 就是有一些纹身是适合用激光去除掉的。 对。 有一种纹身呢，有一些根据它的形状、大小、位置，也是可以通过手术刀把它给切除掉的。 是的。 啊，诶，切除掉如果说留了一条像线一样的哈。 这条线状的瘢痕用激光是特别好的。 那就是辅助来治疗了。 哎，对，我上次讲过嘛，就是有一个我们单位一个护士在鼻根这个地方有一个瘢痕，我们打了到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找不见了。找不见了前两天他说他女儿又来找我要做一个什么我忘了啊。 嗯， 也是可能是这个效果确实是不错吧他觉得。 好的，我们来看看快问快答吧。激光美容术后的这个恢复期要多久？ 这个呀还是不同的激光不好说啊。您如果说光子嫩肤的话，我们通常可以说一个礼拜就挺好了。 哦， 哎，那如果说点阵的话，那可能最起码两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还有一个漫长的恢复期，这个漫长恢复期可能要两三个月。所以说不同的激光它的这个恢复期是不一样的。 这个恢复期指的是不可以洗脸吗？ 不可以洗脸的这个日子，你看光子嫩肤洗完了以后随便洗脸 啊。 第二天就敞开洗了，对，但是光子嫩肤之后呢，可能在第三四天的时候会出现一次反黑，就打完了以后到第三四天突然又变黑了，你不用担心，过两天还会好。 哦， 所以说它这个不同的激光，它完了以后身体的反应是不一样，恢复期也是不一样的。 现在很多人都特别爱做运动嘛，尤其天越来越暖和了，可能出去跑跑步啊什么的。 嗯， 像那种会出汗的运动，对于做完了这个激光美容的朋友，多长时间可以从事呢？ 一般来讲哈，我们普通的这些激光都问题不大，但是那会形成那个结痂的那种。我刚才讲了，我们再不再讲哪些激光能形成结痂了哈。 嗯， 一旦到打得比较重，能结痂的那种。就跟咱们正常的情况一样，你身体要有个痂最好还是注意点。 对， 因为咱们的汗里边有盐嘛，完了对那个痂皮，本来这个痂是一个保护的作用，你把它泡软了之后在那个地方再痂下再积脓也不好。 啊， 所以痂下是可以积脓的呀，所以痂又既是一层保护的壳，又可以在痂下形成积脓，所以说它要注意，像这种能结痂的就不太适合去跑步。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朋友说了，听说激光美容要按周期来治疗，如果是祛斑的那种大概需要几次，中间间隔有多久呢？ 这个还是不太好回答，它跟病也有关系。你比方说祛斑吧，还有这个黄褐斑，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斑， 老年斑， 老年斑，它这个中间间隔一个是跟这个病本身有关系，一个是跟这个病人对这个激光的反应有关系。 有的人对 大致吧， 嗯， 大致我们可以说一两个月， 一两个月， 一个月一次，比方说， 哦， 或者两个月一次，大致的周期没有那么频。 嗯， 通常不会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它是以月 为单位的。 哎，对， 一到两个月， 一到两个月做一次。但是因为激光的种类太多了，你很难把它用一个很规范的说多长时间，通常是月。而不是周也不是年。 而且呢就是基本上没有办法跟别人确定说你这个打几次，因为有的人像您刚才说的那个， 边打边 看，三次对就发现不了那个痕迹了。 边打边看，对。 嗯，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皮肤状况是不是丑到很难见人啊？ 对，不会不会啊，对，这个问题是两说啊。一个呢就是比方说我们说这个光子嫩肤它没有什么丑到难见人，是实际上是越来越好看。嗯，完了以后人为什么有人把光子嫩肤叫彩光啊，做完了以后人脸色特别亮，气色特别好。 哦， 哎，对。但是光子嫩肤也有人说光子嫩肤做完以后皮肤会不会变薄，你刚才问过这个 敏感变薄 会不会变薄，不会，答案是不会。那么实际上呢它像至少是光子嫩肤做完了以后肤质是越来越好。我还问过病人，我们曾经有这么很多病人，我们也很早 交流啊， 我们也交流过，说我说您觉得做完以后肤质改善了还是不好了，他说改善了，他可能是刺激了自己的一种再生， 像你说什么胶原蛋白也好呀，就是那些皮肤需要的物质在这个刺激之下它反而更多的 再生了。哎，所以说这个的话的皮肤应该说是一种所以但是还有一点，就千万别说太频了，你不能说有的人哎恨不得你办了一张卡，咱们说某些地方 效果太好了， 哎，赶紧下星期再做一次，下星期再做一次，可不能。 哎，另外呢，做完激光还有一些药要配合上，比方说 VC 啊，哎，还有一些秦坤霜啊，什么要根据这个情况。昨天我还遇到一个病人给我打电话说，我着急啊，他还不好，我就抹秦坤霜，我就使劲抹，抹多点，我说那可不行，抹多了对皮肤也不好，因为秦坤霜它还有一种细胞毒性，抹多了对皮肤就不好了。 哦， 所以这个东西你也不能太着急，所以这个整形外科，它外科呢，它就是立竿见影，嘎嘣脆。像这些激光，它有时候它就是像内科一样，它是个慢工出细活，千万不能着急，一着急有时候会出反面的一些效果。 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它就是人体，就像我们的这个味觉，你要想适应的话，通常有一个21天的周期。 嗯， 哎，包括我们的这个皮肤啊，这样的一些新旧更迭哈，它都是有需要。 嗯， 有这个周期性的， 对， 所以大家必须要提前认识到这一点。 嗯，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没错， 心急也很难一下子变成个大美女哈。 对，尤其是激光，它是个慢工出细活，你天天给我打电话，我也没办法，所以我都是提前会告知。但是即便提前告知，他还是要问你，我怎么还不好？ 安抚一下吧，用语言。 对， 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问题。激光治疗期间，像我们刚才说了，1到2个月可能需要打一次这个激光。 嗯， 这个过程当中，饮食方面需要注意什么吗？ 饮食呢，像辛辣刺激的还是要注意避免。那么比较推荐的是 VC， 美白的。 美白，哎，就是这个 VC 的话呢，无论是这个吃，无论是抹， 哦， 都有好处。但是我们有专门的这个。 涂抹的， 涂抹的，哎，您不是拿一苹果抹抹抹，还到时候感染了？有专门涂抹的这种 VC， 所以呢，吃含 VC 的呀，还有这个去抹呀，都有好处。另外，像这个有一些维生素，像 B 族的维生素啊，还有一些，有些这个，咱们老说酱油能不能吃啊？其实酱油跟着没多大关系，我们反复在讲啊。但是这个古话说过来的，经常有病人会问我这个问题啊。我说，那你要真是觉得酱油你担心，你就别吃呗，对吧？我也不敢说酱油。我也没见过酱油就会导致它，但是您要真到时候吃了酱油说涉身了，我也不敢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说酱油这些东西一般在我们的书上还真没怎么讲过， 书上没讲，但是经常我也是，我以前就听老话说的嘛，说就是如果你这个身上有一些这个辛劳的疤痕， 对， 哎，在它这个恢复期间尽量多吃像咱刚才说维生素 C 啊， 对， 哎，这种美白的东西，而那种深色的，比如说什么咖啡啊、红酒啊、酱油醋啊，深色的调味品和饮料就建议少吃或者 吃。不过这个啊，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你就是就照着做就完了呗，也没什么坏处。对， 好嘞。哎，包括有一些那个叫什么感光类的蔬菜， 嗯， 我听说也得注意。 哎，是的，也据说是这样的啊，据说是这样的，要注意一些感光类的蔬菜。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建议呢，像这个鱼肉啊，这个瘦肉啊，豆类啊，这些还是有好处啊， 高蛋白， 哎，促进修复。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多喝水，就是像您刚才讲的，皮肤的这个它是有周期的啊，一个修复的周期，你多喝水促进代谢， 哦， 这是有好处的。 而且平时多喝水，我们的皮肤也更加水嫩一点嘛。 对， 嗯， 啊，还有一个就平时要多吃水果，这个特别重要。 这个水果的选择上是不是富含维 C 的，本身能够美白的？ 猕猴桃啊，这富含维 C 吧？ 嗯哼， 还有芒果呀，啊，还有榴莲呐，还有这个苹果啊。其实苹果我个人特别推荐，因为我就特别爱吃苹果，我每天几乎都要吃一个苹果。 苹果特别好， 苹果特别好， 因为就是起码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它给它归纳为就是比较中性的， 对，比较中性， 对，比较温和， 既不泻火， 也不上火， 也不上火。对，梨的话，你像冬天有时候吃梨会拉肚子， 对，这是有的人。 对， 对，所以您看看哈，我们是从整形美容一直到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包括饮食上需要注意的事项，必须全方位的配合起来，这样才有可能一方面调整好我们身体内在的情况，另外一方面也让激光美容之后的术后效果变得更加理想。 是的，我老说就没有好医生，只有好病人。如果你碰到一个好病人，他配合你配合的特别好，即使你做的不怎么样，最后效果也特别好。但如果你碰到一个不听话的，你再做好都不管用。 嗯，所以这是一个配合的事情哈。 对， 哎，激光除皱的话，这个能维持多长时间？ 这个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本人既给别人打过，别人也给我打过。 哦， 那么激光除皱的话，维持个3年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打就是，比如说哪儿有皱纹，或者是哪儿爱出皱纹，我就往哪个区域打吗？ 对，不是哪儿爱出，就已经出了皱纹的地方， 哦， 打。 预防的不行哈， 预防一般犯不着吧，挺疼的，火辣辣的疼。 啊， 我那次打的时候都没抹麻药， 别人给我打，当时着急没抹麻药，就让我两手抓着床就那么打了，真疼，哗啦啦的疼，但是效果是真好， 就是能够维持三年， 两三年真的没问题。 那就打一次就有这样的效果，还是说也得这一个月打一回啊？ 打一次就有效果，就有这样的效果，但是还是有一个配合的事，因为我本身我是个军人出身，生活特别规律，饮食也特别注意，所以可能维持效果长。你比方把打那个肉毒毒素也是，打肉毒毒素，有的人打完了就只能维持半年，我是因为磨牙，所以我每年打一次，打完一次能维持一年。 哇， 所以还跟这个患者有很大很大很大的关系。 很大的关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本来是想瘦脸啊或者这类的朋友，那种特别容易要咬肌肥大的比较硬的食物，您可能就远离点就好。 远离点，但没办法，过年嗑瓜子你得嗑吧，完了之后你这肌肉可能又长起来了。 所以您看看哈，整形美容的那些事儿，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的点，一方面找到对的医院和医生，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做这个遵医嘱的好患者， 听话。 对，只有这样呢才能够让自己顺利的变得美美的。好，继续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激光美容的那些事儿。激光美容之后，求美者最常遇到哪些尴尬问题，通常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那个色沉是比较常见的一件事啊，色素沉着啊，因为大家现在都已经知道了啊，就是哎呦我打完是不是色沉呢，还有就是产生斑。那么色沉和产生斑这两个有时候确实是就是一码事儿了啊，由于色沉所以形成了斑。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确实技术确实是没把握好的话，当时会起泡，打完了啪就会起泡啊，脸都会起，有的时候起大泡，有时候起小泡，这简单的时候就是烫伤了。 哦，打坏了。 对，这个有可能，确实有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感染，感染有可能会发生。那么但是如果起了泡之后，感染可能性就大了。 对对对。 但通一般而言啊，确实激光打完之后感染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就算是我们用刚才我们讲外科激光超脉冲二氧化碳点阵芒这样的激光啊，打的能量特别高，而且确实把皮肤打破了，你要是按时，我告诉你三个小时抹一次这个药膏，它也不会感染的。 对，哎， 所以说感染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存在。所以大概就是这几个情况。那么斑这个问题呢，我们讲了，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哈，一定要有好医生、好机器，还要有好患者。那么这个产生斑，我们也讲了哈，如果说你这个机器本身就这个机器不该治这个病，你选错了，它也可能导致。另外，医生把能量调大了。也可能会导致。另外，您个人确实是，比方说人家打得很好，您不注意防晒，出去使劲晒，那么晒一圈回来，它也会导致。另外您可能您本身对这种激光的反应比较强烈，也可能会导致。 哦，这是个体的问题。 哎，对，但是在个体在这个激光的治疗当中，还是起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因为每个人反应都不一样。 所以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可能要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起码第一个周期治疗完了，观察一下这个效果，为下一次我们在治疗的时候要做一些调整。 对，有的时候我一看这个病人可能要是往上反斑，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就像这个激光，就像我们把它比作砒霜入药吧，如果说你这个砒霜不敢给，可能就起不到效果，但如果你给过了就要出问题， 要命。 对，所以说我们在打激光的也是这样的，不敢给能量就没效果。 对， 你就是像蹭痒痒似的，哎，来一次吧，过两天又来一次吧，人家来了很多次没什么效果，所以你要给到恰到好处的能量。但是有时候把握不准，等到第二次我一看，哟，这个病人可能要反斑了，我下次就把时间拉长点，本来一个月该打的，两个月来打。 明白了。 本来可能该给能量给20的，我给到18。哎，调一调，让他又有一个累积的效果，又不要产生斑。所以为什么要去观察每个病人，我们都要记在，一个是照相，一个是要记在脑海里。每个病人我们都要去观察他。 好，再来看看激光治疗之后，除了刚才您提到了涂抹一些这个药膏之外，用口服消炎药吗？ 一般不用。对，不用。 好，激光治疗之后用护肤品注意什么样的原则？每天都要敷保湿面膜吗？ 这个呀，就刚做完，你比方说光子嫩肤，我们是主张敷保湿面膜的。但是，如果说像什么点阵这些，我们就不主张了，就没必要。我们 其实是为了让它那个痂恢复。 哎，对，你不要去乱什么上面膜了。但是光子嫩肤完了，那这个保湿面膜是需要的。美白面膜也可以。 但是关于其实那个面膜，现在这个种类面膜也是特别的多，我们会有什么建议吗？ 这个没法建议。现在光面膜，因为面膜是妆字号。化妆品现在简直量太大了，它不像药品，化妆品